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Mark Wendy, Yankee, Lockwood, Wang Gang. 嘅樂活玩家咧，烏嘉倫繼續去佢遊浮啊，輕鬆下 ，enjoy 佢呢個2018年之前嘅日子啊！咁今晚繼續會有麥永儀喺度做我哋嘅嘉賓主持啊！ 第一次同你做節目咧，兩個人喎、啊。 正式嚟講就係嘅，因為之前可能係啲晨早流流嘅，即係年初一二啊嗰啲遊戲節目啦。咁但係喺呢個時間出聲係咪真係比較少啲啊？電你 喂，咁我好多年前都係做啊 深宵 啊，係咯。 咁至於今晚咧，我哋就轻松下，讲下啲心灵嘢，尤其是即系我哋翻工翻得咁辛苦啦，去到而家2018年尾啦，似乎都可能想计划下自己下一年要唔要转工啊，或者喺啲职场上会唔会有少少转变啊咁样。咁所以今晚咧，我哋有个嘉宾喺度咧，就系临床心理学家 Amanda 喺度嘅。你好 ，Amanda。 Hello， 大家好。 Good night 。 系啦，咁嚟到其实即系我哋每一晚咧，之前我同胡嘉伦讲好多职场。长嘅烦恼啊，咁样咁今晚我哋可以就住唔同年资嘅打工仔咧，其实佢哋各自都有唔同嘅烦恼嘅。咁我哋而家就先可能讲下啱啱踏入社会大学嘅打工仔咧，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同啲年轻嘅朋友或者可能啱啱毕业嘅同学咧，其实佢都会发现有个共通点咧，就系我要搵咩工咧？其实搵一份我好中意嘅、有兴趣嘅工先啦，定系我要搵钱为上，搵一份啊赚钱赚得多啲嘅，咁我有多啲自己嘅时间去做自己嘅嘢。咁呢两种其实点样去定义工作呢一样嘢咧？其实 不如我哋嘅介绍 Amanda 多少少添啦，喺佢答呢个问题之前，因为你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啦，你都系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啊，说书人嘅创办人嚟嘅。嗱，俾少少机会你去宣传下你个组织啦。 好啊，多谢 Denise 啊。咁说书人就系一个组织啦，同麦永思教授咧去成立嘅，咁希望可以提升到大众对精神健康嘅关注啦，同埋反呢个精神病污名。因为都睇到咧，香港人个精神压力真系非常非常之大，好多人有精神嘅困扰嘅时候咧，佢都未必好敢去讲出嚟，因为个污名化太严重啦，大家讲出嚟都觉得好似好奇怪咁。咁我希望咧，即系透过呢个组织咧，同一啲本身有精神病经历嘅人啦，一齐去做一啲嘢，去令到大家都可以关怀自己多一啲，照顾自己精神健康多一啲嘅。 嗱，咁你深层次嘅，即系如果你话仲去到所谓污名化，即系我哋可能设想下喺呢个工作度，如果有个同事系个情绪健康嗰啲问题。咁你会点同佢相处啊？会唔会怀疑佢做嘢嘅能力啊？嗰啲咧，咁可能有时间你先再讲。但去翻头先，好似阿 Winnie 提出新鲜人嘅问题，我见你哋说书人或者系你同阿 Winnie Mac 咧，咪教授搞个赛马会深度游计划咧，其实过去六月咧都出咗一个调查出嚟咧，都系关注在职人士嘅健康，系啦。所以 Winnie 今次特别提翻呢个嘅主题，系咪你哋可能喺精神健康嘅范畴，特别都睇翻年轻人喺个工作上嗰种嘅压力为主先咧，咁 系啊，赛马会深度游计划咧，集中系处理即系工作紧一班嘅打工仔咁样样。咁咧，我哋做咗个电话嘅调查啦，访问咗1008位嘅受访者，系啦。咁当中咧，接近即系4个有1个都有呢个抑郁焦虑嘅情况。咁大家可以估下咧，边一个年龄层咧系最受困扰咧？我哋发现18至29岁嘅朋友咧系最抑郁、最焦虑。 咁似乎两位吓都喺。 啱啱过咗 。 少少啫，过咗 啱啱过咗 五恩期，系啦。咁啊，即系呢个关注点系咪真系好似头先 Winnie 第一个问题提出，就啲新鲜人咧，真系踏入职场咧，嗰种嘅忐忑咧，即系呢度会唔会你个调查咁仔细，知道佢哋背后嗰种焦虑、抑郁系边嚟咧？ 嗯，除咗抑郁焦虑之外咧，我哋都睇到18至29岁嘅人咧，佢个生活个满足感系最低嘅，都系同其他年龄层嘅人比。咁、今次研究咧，我哋冇去仔细问个原因啦，但系其实例如海外啊，一啲研究都睇到呢一个年纪层咧，真系承受最大嘅压力啊。点解咧？就系、嗰个身份上面嘅转变系非常之大嘅、由一个学生咧变到一个即系工作嘅人啦，佢喺家庭上面嘅岗位啊，佢社会上面嘅责任啊，自己点样去同自己定位咧？咁嗰啲好多好多嘅转变啊，微微细细，即系包括可能开始理财啊，要有好多嘅顾虑咧，呢啲嘅转变都会令到呢个年龄层嘅人系特别容易有抑郁焦虑嘅情绪出现。 咁所以其实喺即系作为一个平时翻学都系听阿 Sir 讲书，咁自己嘅 job notes 要去考试，咁但系去到社会大学咧，其实已经系冇呢一种咁嘅概念啦，就已经系样样嘢都要自动自觉啊。咁但系可能啲老细又未必知道点解你唔识自动波去做，会觉得你唔醒水。其实当中即系老细同埋打工仔中间嗰一种唔明白嘅时候，其实好多时都会令到打工仔中间会，尤其是新鲜人啦，系有个压力喺入边嘅。 系啊，其实呢一个情况应该都好常见啊，甚至乎应该都唔系某一个年龄层嘅问题吓。咁而我都会谂到，即系会唔会有一个社会环境嘅因素喺度咧？因为抑郁焦虑情绪唔系个人咁简单嘅，咁可能好多时整个香港社会个环境啊，会唔会其实个向上流动啊，个希望感啊，整体咧其实都我哋观察都系比以往系少咗。即系究竟我储几多钱，我可以有能力做到几多嘢，又或者其实有几多嘅选择，有几多嘅出路咧？定系其实而家个社会都比较单一啊，即系冇乜可能性，冇乜选择，咁变咗好多人咧都好似要塞落呢个框框度咧，我谂个挣扎系更加之大咯，会 系咁，同埋更加多嘅就系我识到一啲朋友咧，佢系即系毕咗业之后几年咧，都唔系好知道自己想做咩工，咁我读呢一科，咁我咪做下呢一份工咯。咁但系做完相关嘅一两年之后，发现其实我自己又唔系真系好中意做呢一行噶，咁啊谂住转啦，但系转嘅时候又会谂好多、就系，咦，究竟我要转咩工，甚至系我做咩工会适合自己？其实中间点样可以令到佢哋会知道自己嘅目标啊，或者嘅方向啊系点样？点样去做一份自己想做而系做得到嘅工作咁样？ 同埋好多时即系听你咁讲完呢啲问题啦，系啦，的而且确都年轻一群会遇上，但佢未必去到话啊，我成日咁多反复咁多嘢思考，会唔会对我自己造成压力？纯粹可能系好功能上啊，或者系好现实去比较嘅啫。即系譬如喺你临从心理学角度，即系譬如呢啲嘅新鲜人，几时需要其实考虑下啊？你一啲咁多嘅思考，会唔会同识唔识关顾自己相关咧？抑或真系实际啲啦，可能赚钱赚多啲咧，会令你开心啲，咁你就去啦，系咪咁样样咧？ 呢、这个都真系好因人而异啊！我哋睇到有好多唔同层次嘅一啲嘅挣扎，咁有一啲人可能就实际一啲啦，佢生活上面有一啲嘅考虑嘅，咁变咗佢搵一份工嘅时候要照顾嘅需要唔同，可能系经济，可能系家庭，咁有一啲嘅人咧，可能佢比较追求即系生活上啊，嗰个满足感、意义感咧，咁佢可能就挣扎多少少份工系咪同自己嘅价值观吻合咧，咁样样。咁但系都有趣嘅，其实咧，即系我唔知系咪香港咧，佢特别会着重究竟你读呢样系咪要做翻呢样，或者好睇个 CV 究竟系点样为之一个大路嘅 CV 啊？其实系嗰种嘅单一性咧，都睇到系局限咗好多人，令到更加挣扎。即系例如啊，点解唔可以 break 一年咧？点解唔可以转唔同嘅工咧？即系好似外国咁样咧，一个人转好多工，其实系好常见。其实如果睇翻心理学咧，其实按翻嗰个人嘅需要去探索自己唔同嘅可能性，就算嗰份工啱唔啱你咧，相信都有啲嘢学得到，都系一啲成长嘅功课。但系可能好多人都唔敢去转咧，就系个社会太多嘅框框放咗喺度，即系觉得你唔应该转啊，太快转系咪代表你唔稳定咧？ 净系面对阿爸阿妈可能会质问你啦，跟住阿爸阿妈就会话你知唔知个亲朋戚友喺街见到你，唔知你喺度做咩咧？ 系 咁呢啲加加埋埋都有几大压力， 同埋尤其是而家好兴就系、是。 slash 呢一个行业，即系一个人系身兼唔同嘅兼职嘅时候，当你要就嚟大时大节啊，农历新年俾亲戚问起，其实你系做盛行嘅时候，好多时佢未必 up 得出啦。咁呢一个点样去应对出边嘅呢一啲压力，其实都系一个学问嚟噶。 系啊，同埋即系讲紧大家对于呢一样嘢有几接受咯，有几容许有呢啲唔同嘅可能性啊。所以我谂嗰个香港对多元嘅睇法咧，都会好影响嗰个人点样再做个人嘅选择咯。 咁当你嗰个调查出嚟，真系18至29岁系经历抑郁啦、焦虑状况嘅比率最高。咁你哋有冇觉得系奇怪，亦或都系理解到咧？咁 其实都好可以理解，因为都呼应翻外国个文献，都系睇到呢一个叫做 emerging adult 啊，英文叫做逐渐变成一个大人嗰、那个阶段咧，其实个 stress 系好大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睇到咧，其实系同其他岁数差咁远咧，我哋又真系有啲 surprise 嘅呢一个位度。不过我哋都就住呢个研究结果啦，希望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再做多啲，針對多少少呢個年紀群，可以照顧到佢哋嘅需要多啲咯。 係，咁當然啦，除咗呢一個新鮮人嘅年紀群需要關心之外，其實你頭先講逐漸變成大人咧，我諗而家去到三張嘅朋友咧，都未必認自己係已經變成大人嘅。咁同埋就算係去到即係做咗幾年之後，其實都會擔心，咦？我做咗咁多年，我想轉行，其實又轉唔轉好咧？呢啲有好多唔同嘅考慮因素啊。咁不如我哋下一節咧，繼續同 Amanda 咧傾下呢個話題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麦永仪、影琪，乐活玩家。 继续同临床心理学家 Amanda 咧讲下关于职场个心理同埋点样关顾自己嘅心理健康啊！嗱，上一节咧就讲到啲职场嘅新鲜人啦，咁但系做咗几年啦，总算叫做稳定落嚟啦，叫做有啲年资啊，升咗一次职咁样，咁但系去到一定嘅时候，见到自己嘅工作压力开始大啦，亦都发现到咧，我身边有啲朋友都系做咗几年之后咧，抬头嘅营养补充品系越嚟越多啦，甚至系 OT 嘅时间越嚟越长。咁其实呢一个过劳其实都会令到佢哋开始有啲即系担心，就系、是、咦，我系咪开始有啲心理嘅问题啊？或者我系咪呢个时候要转下工、换下工作环境？咁呢个时候其实或者面对呢个环境，你会点样去睇啊？同埋应该系点样做好咧？ 我谂喺工作入边遇到有一啲嘅起起伏伏啊，有一啲嘅压力，咁都好人之常情嘅。咁如果讲翻你头先讲过劳嗰个情况啦，心理学会即系用 burnout 去形容嘅。咁 burnout 咧有三个层面啦，第一个层面就系你头先讲嘅疲劳啦，即系身体上面、心理上面好攰、好攰啦，即系好透支啦。第二个层面讲低效率啦，就系到好疲劳嘅时候咧，开始啲嘢好力不从心啊，觉得咧做嘢冇以前咁爽手啊，好似啲桥啊冇以前谂得咁快啊咁样样，开始个自我效能感好低。第三个部分咧就系讲紧好厌倦、好消极啊，就系开始咧同身边嘅同事啊或者同公司啊已经觉得都唔关我事噶啦，已经唔系好想再嚟啦，有一个可能系一个好无力嘅感觉，咁呢三个层面咧都系心理学会形容为 burnout 嘅情况咯。 咁喺呢一度咧，不如 Winnie 啊，我觉得你可以稍微豁出去，因为始终咧我就同你同组啦。咁你而家讲嘅呢个状况啊，几系你为主啊？或者你可以举多啲例嘅？我觉得你唔需要理我噶，虽然我同你同组啊，你即管咧有啲乜嘢嘅厌倦啊，各样系啊，请你讲啦。我个人好好噶，对你都系。 系啱嘅，但其实即系呢一个，我谂唔单止系我啦，甚至系我一啲朋友都遇到呢个情况，系其实会觉得好力不从心，即系一嚟肉体上当然觉得攰啦，二嚟就系你会觉得自己系冇咗生活，即系例如你翻9点放8点，做咗11个钟，翻到屋企食完饭就已经10点钟啦，你再冲埋凉洗埋头，其实剩翻嘅时间唔系好多，咁但系你都想有啲自己嘅时间噶，咁例如煲个剧、打煲机咁样先算啦，咁但系已经去到11、12点咁样啦，咁到第二朝又系咁样，一个礼拜咁样6日重复之后，其实到星期日嘅时候，你虽然话好想搵翻自己嘅兴趣啊，做下特别嘅嘢啊，识下人啊，其实你已经系冇力啦。到星期日你就系想瞓到11、12点，你唔好吵醒我，就系想好休息，等自己嘅肉身可以去唞下咁样。咁但系去到呢个时候，其实身边嘅人都会觉得，唉，咁辛苦你走啦，你系冇生活噶，同埋对于呢一份工作，当你做咗一定年纪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做嚟做去都系咁样，好似未必有个好大嘅满足感咁样。呢一个时候，其实 可能有一种冇瘾嘅情况，但系咧呢一、這个时候又会谂，诶出边又未必可能接受我，即系呢一个年资嘅人啊，或者风大浪大啊，又唔知转唔转行好啊。咁、其实好多唔同嘅因素就会令到佢继续喺自己个岗位入边继续做，但系又好冇瘾，但系同期时又唔敢走出去。呢、這、一个好多唔同嘅因素。走埋一齐，令到佢唔知点做好啊！真系， 好似同埋听 Winnie， 其实有时我都会即系好乐意同啲年青同事倾偈。你会觉得咧，佢哋未必要去察觉我连串呢啲嘅谂法咧，可能冇关顾我自己真正嗰个身心。佢、譬如话我攰咯，咁啊唯有瞓觉咯、唞下咯，或者打铺机咯，未必话觉得去到一个需要啊！我真系睇下我自己个压力去到边嘅程度啊！我有冇一啲嘅身体嘅痛症，可能其实有啲反应系咪？即是你哋未必要需要咁去諗㗎喎。 要，因为身边嘅同事已经开始有腰酸背痛嘅情况，就係、因为 OTO 得太耐嘅。 咁至多可能我哋或者食下啲 supplement 啊。 係呀，贴下啲高布啊或者係按摩搭骨咁样。咁但係到真係要去諗啊好唔好转嘅时候，其实佢哋未必有呢一个时间添啊。因为你 已经冇晒心力去諗。 个人已经太攰攰到係冇机会去諗自己要做啲乜嘢。咁呢一个时候其实 Amanda 会唔会有啲咩建议、或者点样去解读呢一个现象咁？ 其实去到呢个咁严峻嘅情况呢，已经去到一个非常之严重嘅恶性循环啦、 已经卷严峻㗎啦。 已经去到好消耗嘅一个地步、已经冇晒自己嘅空间，係觉得係舒服啊你享受。咁如果其讲緊点样去走出呢一个困局呢，其实可以早少少察觉㗎，即係点样可以防止自己去到嗰一个咁 burnout 嘅情况呢。头先啊 ,Denise 都有讲到，其实有一啲嘅身体信号、情绪信号呢，佢唔系一下子爆晒出嚟，其实佢枕住枕住会慢慢浮现㗎。即係可能你开始觉得疲累啊，可能你啲腰酸骨痛开始出嚟啊，你嘅抑郁焦虑情绪呢，佢唔系一下子，即係好多时都唔系一下子咁爆出嚟。其实点可以早少少呢去留意到呢一啲嘅部分啦、然后搵返啲空间去照顾返自己个情绪健康，有返啲空间少少嘅调节呢，咁希望唔会去到一个咁 burnout 嘅情况，已经去到礼拜日都淨係想瞓觉，甚至礼拜日都享受唔到啊，因为礼拜日已经惊紧礼拜日翻工啦。 系 啦、因为系我都好明白。 星期日晚又瞓唔 著㗎啦。係啦，所以真係一个恶性循环更加难走出嚟呀，即係虽然身体健康就会话一日一苹果啦，咁、其实精神健康一样要一日一苹果，你点样可以早少少呢去留返啲空间俾自己，唔係完全淨係得返工作啦。 咁但可以点呢，譬如啦，我都下早几日我哋去到一个 gathering 啦，即係都有两位叫新鲜人啦，稍微年轻你好轻微啫。 做咗两三年工作啦。 咁因为佢话佢都觉得自己甩头发多咗。咁如果喺我眼中觉得都真係几严峻，咁但佢哋嘅方法就係搵一啲可能食疗啊，或者係一啲 头痛发嘅係啦嘅用品。 係啦，即係佢未必会觉得喂我真係我份工作我都明知係真係工时长啦，又可能同机构 係 啊喺另一个国家嘅有时有啲子公司啊，大家时差各样、即係佢哋都会諗方法去針對，即係未必话觉得喂其实係我即係一个身体嘅反应㗎喎、 好多人都可能以为照顾个情绪啊、精神健康要花好多时间或者要好多空间啊，但其实我哋睇到啲文献咧，我哋其实系真系一两分钟时间，你停一停落嚟，感受下自己个需要，做一啲嘢系照顾到自己，系微细到咧，你冲杯你中意嘅茶俾自己饮，你真系要摆翻多少少嘅水樽喺台头，你唔好真系完全忙到冇时间饮水，冇时间饮水，冇时间去厕所，你连离开个位嘅时间都冇咧、其实真系一啲好微细嘅调节咧，都希望可以照顾到多少少咯。咁其实唔系大家想象中，即系要咁多空间去照顾自己嘅情绪同埋精神健康嘅。 系咁，所以其实都系要一两分钟，即系当你觉得好似唔对路啦嘅时候，就系行开，即系可能去个洗手间，或者可能落楼下行个圈咁样，令到自己好似抽离咗嗰个咁紧张嘅工作环境咁样，就已经系可以噶啦。 系啊，真系停一停啊！即系好似最近有即系常林法师佢推停一停深呼吸，真系停一停落嚟感受下自己。我呢一刻其实系要饮一饮水啊，去洗手间。定系我要揾个 friend 倾下，我咪真系要不断不断咁样喺工作上面做做做，其实俾翻少少空间自己去脱离少少呢一个恶性循环咧，可能已经有唔同嘅感受。不过都明白系好困难嘅，因为香港个压力就系非常之大，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繼續跟臨床心理學家 Amanda 咧講下點樣關顧自己啊，同埋關注職場健康呢一個問題啦。咁但係上一節咧有提到話點樣可以抽離少少工作，即係唞一兩分鐘，呼吸下，沖杯茶咁樣。咁但係可能好多即係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可能會話嚇。咁你唞完嗰一分鐘，你翻嚟咪又係要繼續要做，咁同埋我有時間，咁我都早啲做完嘢，早啲翻屋企，早啲休息啦。咁呢一個會唔會即係可能會覺得有啲不切實際咁樣咧？ 呢個大家可以探索下啦，或者自己試下先啦。但係咧好多時翻嚟，即係不論係我接觸嘅人啊，佢哋 feedback 翻都會話，原來嗰一兩分鐘真係好緊要嚇，因為好多時當自己已經好攰、好 burn out 嘅時候咧，係咪真係做嘢會做得快手啲咧？定抑或俾少少空間自己調整一下再做，可能會更加快咧，即系如果讲翻香港人好想快啲搞掂啲嘢，其实好多时唞嗰一两分钟一个好有质素嘅休息咧，反而系帮自己差得够电去继续真系做好嗰件事吓。如果唔系咧，就会继续好似头先你上一次讲嘅恶性循环咁啦。你又攰啦，已经冇心机啦，其实做出嚟嘅嘢都未必系你想象中咁理想。 系咁，但系点样叫做有质素嘅休息？即系例如我冲茶嗰一下，其实我系个脑完全放空啊，乜都唔谂啊，定系其实要谂啲乜嘢？即系正面嘅能量啊！正面信息要同自己讲系点样样咧？ 系如果临床心理学咧，即系近年都有一个方法叫静观啊，咁又介绍俾大家嘅。咁啊，唔需要咩都唔谂嘅，你真系好好咁感受翻当下嗰刻就得噶啦吓，好似好抽象咁。例如咧，就系你饮杯茶，你真系感受下个茶嘅温度啊，饮下个茶个味啊，你饮真啲佢系一只靓嘅 Air Grey 定系一个 English Breakfast Tea 又好，你真系感受翻个味道咧，等自己 feel 翻自己个身体多啲啊，留意下呢一刻个颈。有冇痛啊？真系去翻个当下一刻去感受你自己咧，多一两分钟已经好足够啦。 因为可能我早轮已经系访问个 Amanda 啦，咁我亦都比较留意个精神健康呢个话题，所以我又走去上下你哋啲堂啦吓，包括赛马会深度游计划啦。系噶，即系有一两堂我唔好讲详情啦，即系譬如教我哋食一粒嘅车厘子。喂，你从未试过系要由闻嗰粒车厘子开始，或者跟住点样摆个口腔里边，由前边啦、后边啦、左右啦，喂，你都发觉原来嗰个感觉系好唔同噶，即系当你咁慢去欣赏粒车厘子咧，你亦都会觉得自己可能一啲嘅味觉啊，你嘅嗅觉，原来我系从来冇留意过，即系我觉得系可能就系嗰一下。就真係我諗你用兩分鐘食一粒車厘子都好誇張啦，已經係令你咧個心原來係可以靜落嚟嘅，即係我覺得係呢一種啦。但係有時好難嘅，因為譬如好似同阿 Winnie 所講啦，我同你都間唔中去做運動啦嚇，咁但係可能好似你所講，喂你即係由朝到晏咁樣，但譬如我係點咧，我都翻好早，但係我咧就會寧願可能下晝翻去瞓個晏覺，夜晚七點零我再出去做一個 HIIT， 嗰個感覺咧係覺得哇出完汗咧。哇，好正！但系咧，我即系譬如我差唔多年纪啲朋友话系咯，好似阿 Winnie 所讲，喂，我翻去瞓完觉，仲再出去做运动，唔系啊嘛？咁变咗喺你话点样去比较或者劝即系身边嘅人去注意自己嘅时候，有时系多困难噶。 系啊，同埋有时间我都攞咗去瞓先啦。 系啊，或者真系煲个剧啊，同朋友倾下偈，可能我觉得都系一种身心健康嘅方法嚟噶。咁 其实都可以噶，每一个人照顾。顾自己嘅方法都唔同嘅，但系真系要花少少时间去谂，有啲乜嘢对你嚟讲系真正休息得到咯？因为好多人都会讲话，其实真系瞓完都觉得好似冇瞓过咁样样，咁系咪真正休息咧？真系要揾一啲方法系自己真正休息到嘅。咁当然啦，你啱嘅方法咧，佢未必啱，所以咧真系要靠每一个人咧自己去探索一下一啲可以照顾到自己嘅方法吓。咁就好似 Denise 咁样，可能 HIIT 系啦，咁对我嚟讲应该一定唔系噶啦。对我嚟讲咧，真系静坐一下，或者饮杯茶，或者自己一个人去cafe 坐下咧，对我自己嚟讲就系一个最即系休息得到嘅方法咯。每一个人都有唔同 嘅，咁始终即系每个人嘅休息嘅方法都唔同啦，就好似每个人个职场道路都唔同。咁头先讲完新鲜人啦。做过一排啦，到而家好似即系如果阿电咁样，即系资深 打得了嘅资深人啦， 系啦，你会唔会即系遇到一啲难题？就系做咗咁多年啦，其实啲嘢你都做惯做熟啦，滑晒牙咁样啦。咁其实会唔会嗰种动力同埋热情咧，会唔会有时都会即系烧得七七八八咁样咧？ 嗱，认真，我觉得系要自己努力去。 探索嘅，因为我都真係身边好多同我差唔多年纪嘅朋友係囉，有多已经转咗 part time 㗎喇，甚至即係觉得唉做嗰份工即係廿年都係咁样都差唔多啦咁。你会感觉到佢哋其实係闷㗎，即係到头来係觉得已经是走不出去啦、 嗯、 或者再加上如果你家有些婚姻的问题啊，跟住你想想通常到我这个年纪就可能要照顾老爷奶奶啊， 上有高堂下有仔女， 还有些小路就未曾长大成人的，那你就会、嗯、哇所有东西都是逼埋一起、所以我自己可能我有机会就是因为真的接触很多因为节目关系的、嗯、一些社会服务的机构成日提住你，喂你就算想退休啊，你想你的晚年都要早点准备，那我好拜这些 idea 的、嗯、所以我觉得是唯有自己早点去探索啊，我可能除了我的电台工作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很喜欢理解多些，譬如你说精神健康啊，或者家长的精神健康、嗯、那我就会呢成日想去做义工又好，或者有时去一些工作坊啊等等呢，我都觉得可以发挥到我自己一些的能力，跟住又可以、学到新东西，不是接触到一些兴趣呢，那我会觉得呢我是感受到其实特别这一年呢再加上很喜欢找到自己的运动，你是知道什么叫开心啊？我真的现在是这一年我感觉到你真的直情觉得哇好有动力啊，就算我好累呢，我总之休息一阵我就去玩 HIIT 呢、嗯、你都觉得自己好像呢活力充沛咁样样。咁呢种嘅感觉呢我觉得係早一段时间係冇办法搵到嘅。咁所以你话去到好似我哋呢啲咁自深。而且个如果你淨係个角度放晒喺工作呢，你就更加会觉得係沉咗落去、嗯、自己喺一团糟里面唔知点算囉。 是听到你其实呢好好，即係除咗工作有好多唔同嘅路，我諗人生都有好多唔同嘅阶段嘅、嗯、我諗每一个人几时去搵返嗰份对生活嘅兴趣呀、啊、都唔同。咁、啊、然而呢即係我諗去到好多唔同嘅压力加诸喺你身上啦，我諗年纪越大越多嘅外在嘅要求要去照顾嘅时候呢，其实心理学睇到係更加需要照顾咗自己先。因为你照顾唔好自己呢，其实真係遑论去照顾其他人。就算作为心理学家，我哋都係照顾咗自己先。我哋有好嘅状态呢先至可以照顾得好身边嘅人嘅需要啊，或者一啲外在嘅要求啦。咁然而即係我諗去到某一个年纪啊，或者其实每一个年纪都系嘅，都有佢嘅限制喺度，都有一啲嘢你可以控制，有啲嘢系唔可以控制。咁我諗有一个智慧去睇到边一啲系你可以改变嘅嘢呢，咁就可能做一啲改变啦、 嗯。 如果改变唔到嘅话呢，就學習去接受，或者就容让自己呢一刻呢就系呢一个状态。咁、嗯、但系听到 Denise 好好就系有一啲你可以控制到嘅空间呢，咁就做一啲改变、嗯、不断去探索，去了解返自己嘅需要系啲乜嘢嘢。 係呀，即係更加多呢，即係我身边即係差唔多年纪嘅同学啦，可能好容易呢就会觉得啊唔知点解呢，我明明身体好健康，我就会听到我隔篱个同事呢突然之间又患咗癌症呀、 啊啊、 跟住呢佢就本来好好地地㗎，唔知点解呢又会呀、啊、搞到婚姻破裂。即係有时好多嘢呢我哋就会去诉诸系命运嘅安排呀。咁、 嗯、 我呢就觉得 ,ok, 即係你当我人生三个百分比去分啦，我觉得三分一应该我自己掌握到嘅。咁、 嗯、 你咪唯有做嗰三分一囉，的而且好似你所讲系我突然间一场车祸我都控制唔到㗎。咁、 嗯、 但係如果你掌握到，譬如你话真係而家其实亦都越来越多发觉癌症嘅出现同你个精神健康好有关系、 嗯。 即係嗰种压力呢系真係会令到你增加患癌嘅风险嘅。咁我唯有就系我可以做到嗰三分一嘅喺呢方面做多少少囉。不过呢当你系见到好多朋友好似头先所讲啦，即係整体个仔女呀、啊、系唔系佢所想嘅发展呀、啊、或者系屋企人嗰个身体佢要做埋照顾者呢，嗰种压力系唔知点算好嘅。咁所以喺个社会资源上可能都要自己寻觅多少少，睇可唔可以搵到帮手囉。 係呀係呀，即系要搵下方法点样去照顾到自己个需要多啲。係呀。 咁同埋你头先讲到就系关于家人呀、啊、甚至系一个生活上多啲啦。咁但系好似头先 Amanda 所讲，你要搵到自己想做嘅嘢啦。咁好多时去到做咗十几年嘅年资之后呢，先发现咦原来我想做嘅嘢系第二行喎、啊。咁但系始终已经自己去到公司嘅可能中层又或者高层，如果要我突然间跳出去嘅时候，我又未必有嗰个勇气要跳出个舒适区嘅喎。呢一个其实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即系可以勇敢咁踏出去？咁喺自己公司系攞到高啲人工，咁但系又未必系自己想做噶嘛。咁但系跳出去又风大浪大，有好多未知嘅因素。咁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加强嗰个勇气同决心？ 对于个90后嘅临床心理， 系啦，即系有啲难度， 好遥远。 远系嘛？ 讲啲谂法，其实都几有趣嘅，因为头先讲嗰个挣扎咧，似乎唔系净系资深嘅打工仔有呢个困难， 其实 去到边一个阶段咧，都硬系有啲社会框框系框住你，令到唔敢去做一啲嘅转变噶。即系我谂，即系头先一开始已经话我做得一两年嘢，我应唔应该走咧？原来做到二三十年咧，应有咗嘅，我已经做咗廿三年嘢，咁我仲走唔走咧？咁样样系啦，但系其实我真系睇到个社会个单一性系有几影响嗰个人嗰个选择咯。咁然而即系当然做一啲嘅决定啊、选择啊，都系好个人，即系点样为之啱自己，都真系要嗰个人再去探索多啲嘅。不过你问我咧，我睇到希望个社会可以多元啲去接受唔同嘅可能性多啲。咁变咗一个人去做决定啊，不论去留都好啦，都可以即系自由少少咯，冇咁多嘅枷锁同埋考虑啦。 咁当然咧，即系但系个社会即系暂时咁，我哋一个人力量点抗衡？我反而我真系越嚟越建议大家，尤其是啲听众咧，可能系要上下呢啲精神健康相关嘅课程，好认真，我觉得对我自己系有用嘅。因为你好多嘢，譬如话最简单，点样去留意？原来我心情好嘅时候，我个样系点嘅咧？我心情好嘅时候，我个感觉系点咧？我谂好少人会去提到，但我都系提翻嗰句啦，因为你哋吓嚟自说书人啦，或者系背后一齐有合作嘅赛马会深度游计划都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当你自己真系唔好去到话，哇！我已经系爆煲，我都唔知道前路茫茫嘅时候，先至去考虑我点样寻求专业嘅帮助，可能真系褪早几步啊！即系为我哋人生，即系每个人可以由 self care 做起咧，我真系越嚟越 buy 呢一个嘅主意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虽然有嘉宾喺度啦，不过人生两难题依然系继续嘅。咁我仲专登拣咗一条咧，同职场相关嘅人生两难题。我觉得而家在座有唔同年资嘅打工仔咧，我觉得可能应该有唔同嘅答案喺度啊！ 你仲喺度整到好敏感，我都唔知道好唔好点讲咧。 咁就要睇下你嗰个兴趣啦， 或者坦白程度啦，或者系有冇高层啊，博佢而家听唔听到啦？ 好。咁嗱，今次嘅人生两难题咧，就系嗱，作为打工仔嘅你，当然就想揾份好工啦。咁而家面前咧有两间公司都话会请你，咁一份咧个工作内容咧你系好有兴趣，但系人工就麻麻地嘅，咁但系叫做开心啊。咁至于另一份咧好高人工噶啦，但系其实工作嘅内容就唔系你好想做，但系人工高、啊。咁、呢个时候你会拣边一份呢？应该系兴趣行先啦，定系？人工行先咧， 不如我哋俾位九十后临床心理学家 Amanda， 佢只系出嚟工作做咗两年嘅啫， 系啦， 可唔可以唔系呢两难？你问我咧，其实系价值行先啊，但系价值咧唔一定同兴趣同埋个人工有挂钩、反而系清楚自己其实我呢一个人生个价值有咩对我嚟讲系重要，可能系家庭，可能系朋友，可能系我自己嘅生活一啲嘅追求。咁如果平衡咗呢啲嘅价值，我去再拣究竟边一份。份工系比较合适我，即系假如啦，我系一个好重视屋企人嘅人啊，屋企人需要我去照顾咧，咁可能我真系会拣一个高薪嘅工作，但系咁样唔代表咧系同我嘅价值系唔相符咯吓。咁、假如咧啊，我呢一刻个价值系有意义好重要嘅，我有啲嘢好想做，而嗰一样嘢咧咁啱系嗰个兴趣同我吻合咧，咁我会选择嗰一样嘢。咁咧，我睇到呢条题目觉得好有趣啊，究竟系乜嘢咧？我就谂紧啊，其实清晰翻自己个价值，乜嘢系重要咧，然后再去。揀其實都冇所謂啱定係錯咯，即係最緊要你知道點解你自己做呢一個選擇咯。 係位年青人啫， 又俾佢兜到喎， 咁有哲理。 係啊，聽完之後都覺得都有啲有道理喎，真係。咁因為即係我在即係做咗幾年嘅打工仔嘅話咧，其實去到我即係三字頭咁樣啦，我反而係會揀。高人工，但系未必好有兴趣，因为我而家就系做紧一份我自己好有兴趣嘅工作嘛。咁但系到去到即系一定年纪嘅时候，你会开始规划自己嘅将来啊，你退休之后会点做啊？你会唔会储够钱，等自己去有唔同嘅发展啊，做自己想做嘅嘢啊？咁而一份高人工。 而又兴趣唔係好大嘅话，其实就叫做符合到我。咁始终可能对于我嚟讲，工作嘅定义去到某程度就会觉得你只係赚份粮，咁到你自由时间你想做自己做乜嘢都得啦。咁所以可能我就真係会偏向揀一份高人工但係兴趣唔大。咁你唔係喺度做人世㗎嘛，工作只係你人生入面嘅其中一部分。咁兴趣呢样嘢可以喺工作以外嘅时间去搵返都冇问题嘅。 你果然豁出去喎，即係就算好快突然间话。 你收到份信大信封。 离开我哋嘅团队我都明白嘛。好啦，如果你俾我呢，咁我就觉得真係如果兴趣学你所讲，我都係而家嘅工作最有兴趣嘅。如果第二个电台俾个好高嘅人工我，咁我都唔会走啦，好认真。即係 好爱商台啊。 即係我会觉得係啦，即係呢度我如果你讲好处无谓喺度拍马屁啦。即係我觉得我唔会。咁但係你话即係如果我其他嘅兴趣，讲真我真係再转出去，我真唔想係再系电台㗎啦、 嗯。 我想系做多啲另类嘅嘢，譬如我话我好想关注家长嘅精神健康啊，咁或者系咧，我而家开始其实咧，我都有申报利益嘅喺商台度，即系有协助我先生做咗少少生意嘅工作啦， 兼职下， 系啦，兼职下，咁我就觉得，咦，可能做呢啲另类嘅嘢，咁喂，讲真，我老公冇俾另外嘅人工我噶、 嗯，你无偿咧做义工嘅啫， 咁咁、啊、我又觉得如果去豁出去咧，咁我亦都 OK 嘅，但系喂，最基本会唔会都有啲起码有少少钱俾到我继续做 HII？如果真的无常到是我连做运动都不得，那我就接受不到 了。所以其实但去到最后Amanda 会不会对于一些职场的人士有些什么的心得啊建议可以给听紧收音机的朋友呢？ 照顾自己情绪健康方面啊。 是 心得就不够胆讲了，因为其实每一次见到不同的人有精神的困扰我都很心痛啊，讲真。即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照顾自己多些，关顾自己多啲自己嘅需要咯，系啊，真系好好爱锡自己，好、难噶。香港从来都冇人叫你锡你自己嘅，真系。 认真、哦，即系我觉得你作为九十后咧，即系会咁快脆，系会咁识得关顾自己。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好似要去到我呢种心态咧，先会留意下更年期啊，我睇下我有冇皮肤 身体腰骨开始痛啦， 系啦，咁我先会注意噶嘛。点解你要咁特别？系咪真系可能你系读嗰科，或者虽然你只系年资出嚟做嘢两年，系临床心理学 多，系、啊。 即系会咁样样嘅发展咧， 我谂各方面嘅人生经历都令我有呢一个睇法啦，同埋我自己都真系身体都唔系特别好啊。咁、其实我身边嘅朋友咧，虽然好似九十后咁，但系发现咧，即系头先 Denise 讲到，即系压力其实系令到有好多嘅身体毛病出现啊。呢、這个我谂一路都系年轻化紧噶啦，咁所以真系唔好觉得唔关自己事，精神健康真系每一个人嘅事咯，真系好好咁照顾自己，人生其实真系好值得你自己去好好 take care 嘅，系。 咁所以我哋今晚再一次多谢 Amanda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职场嘅心理健康。咁所以亦都希望新一年啦，去到2019年咧，无论系身体健康定系心灵咧，都要健康啊！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